好啦，好欢迎大家又嚟听我讲中西人文精神。咁而家咧，我哋就系讲紧呢个西方嘅人文精神。咁喺西方人文精神里边咧，我哋就讲紧呢个基督教嘅精神。啊，呢个基督教嘅精神。啊，咁我哋咧之前嗰一两集咧都讲过吓，基督教嘅精神咧，啊，就咧同呢个咧罗马嘅法律精神咧就有啲唔同啦。吓，呢个罗马法律精神咧吓，讲到最高啊都。是斯多葛派所讲的那种自然理性啦，啊，这个啊，但是这个呢，啊，基督教的精神呢就由这个耶稣，啊，的爱那里开始讲呢，就变成一种呢，啊，仁爱的一种精神，啊，这种仁爱的精神呢，啊，这个呢，啊，着重人的内心，啊，着重一种呢，啊，内心的一种，精神，啊，就不是外在的了，啊，就跟之前，啊，法律精神所讲的一种比较外在的精神就不同了。啊，而且这种耶稣的这种，啊，就重仁爱的这种内心的精神就能够，贯通到其他人，也都贯通到去上帝那里的。啊，耶稣这种精神是贯通到去上帝。啊，所以这种精神呢，啊，是一个呢，啊，境界呢相当高的精神。啊，这个，啊，我们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精神里面呢，啊，境界最高的一种精神来的。啊，这个，所以呢是比这个呢，啊，罗马时期，啊，那个文化精神呢可以说呢是，啊，又，啊，迈进了一大步的。啊，西方文化精神发展来说呢在这里呢是进了一大步。啊，这个，啊，不过我们上一集呢也都讲到这个呢耶稣的精神呢，啊，和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徒的精神呢是有点不同的。啊，这个，啊，咁有咩唔同呢，就係，耶稣嘅精神呢佢就能够呢，通过呢个爱呢，呢个讲人内心嘅人可以直接认识到上帝，直接返去呢，这个贯通到天心，直接去到天国呢，见到天父。但係后来，所讲嘅基督徒嘅精神，后来基督教所讲嘅基督徒嘅精神呢，就呢，要通过唔同嘅媒介呢，先至呢能够呢个呢认识到上帝。先至能够这个呢，接触到上帝的。咁样通过啲咩呢，就譬如，要通过对耶稣嘅信仰啦，先至可以呢个呢，接触到上帝嘅爱啦。耶稣嘅信仰就係指，这个呢耶稣呢，这个，就係，上帝道成肉身，被钉上十字架啦，然之后复活啦，这个。咁通过呢个耶稣嘅爱，呢件事呢，先至能够呢个信仰到上帝。这个就其中一个啦，咁又，都唔止係咁，后来再发展呢就係，呢个要，通过呢，这个啲，牧者啦，神父啦，或者传教士啦，这个呢嚟到去，解释或者去讲下呢件事，嚟到去信仰呢个上帝啦。咁慢慢开始呢亦都开始呢就通过呢个所谓教会组织，嚟到去信仰上帝啦，咁多咗好多唔同嘅媒介，呢个教会多咗教会组织，呢个咁多教会组织呢就复杂咗啦，呢个教会组织一方面呢佢自己有呢个阶级性，咁呢个呢教会组织里面嘅阶级性呢就同呢个呢有层级性嘅世界观同埋呢个呢古希腊嘅哲学观呢就配合呢就形成呢个所谓呢个经院哲学啦，这个中世纪的哲学精神啦，这个咁亦都因为这个呢，通过这个教会的组织，就变咗慢慢嘅牵涉到这个所谓现实社会的政治权力啦，这个因为这个教会组织本身呢是一个社会组织嚟嘅，这个咁样上次就係讲到呢，这个教会组织呢，佢呢因为要通过这个教会组织人才可以，接触到上帝，所以这个呢教会的权力呢就很大，教会的权力很大，教会呢就独占了对圣经的解释权，教会呢成为一个呢永远没有错误的一个组织，这个，同时也都呢，因为这样呢，教会就将上帝和耶稣呢，推向一个很崇高，很高远的地方，远离开人的地方，人呢很难接触到他，上帝和耶稣都变成呢外在化了，这个，将他推得很高远，将他 推到很高远的其中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呢，教会呢就是这个很重视这个所谓宗教仪式，这个 重視宗教儀式，因為有這個宗教儀式呢，先至靈舍覺得上帝呢是很偉大，很崇高，靈舍覺得上帝高遠一點的，這個啊咁咧，咁樣就變成咧好著重呢個所謂宗教儀式啦，教會裏面宗教儀式一個好重要嘅儀式啦，呢個啊，即係原本啊基督教嘅講精神啊，即係上次都講過呢、這個，變咗同耶穌嘅個精神咧就開始有啲唔同咗啦，呢、這個就唔係淨係講精神啦。就是講呢啲世俗嘅權力啊，同埋呢個咧嚇啊喺呢個世界裏邊咧進行嘅一啲好具體嘅儀式啦，呢個咁樣咧，而且咧教會咧仲會用呢啲宗教嘅儀式呢啲咁嘅外表咧嚟到去區分呢個所謂異端同埋呢個正統嘅信徒啊，即係點樣嚟到區分呢、這個正統咧你係咪異端咧，就睇你進行嗰個儀式。是不是一個教會所規定的那種儀式啦，教會所規定的那種就是正統，你如果不跟住教會所規定的那種儀式進行呢，你就是異端啦，咁樣啊呢、這個咁樣，所以呢就變成呢區分異端再加埋呢、這個呢教會呢就想爭取呢、這個政治權力因為呢個教會權力咁大咧，咁結果咧喺教會裏邊嗰啲神職人員呢啲牧者呢啲咧，好多時候咧就好容易變成咧好想爭取一啲政治權力啦，有啲咁嘅動機有啲咁嘅動機，再加埋咧佢哋咧用呢啲儀式嚟對佢哋決定嚟到去區分呢、這、一個係唔係異端嘅時候咧，咁結果咧就一定會發展成為呢個對異端一個無情嘅迫害呢、這個一方面佢哋好想要權力啦咁而且咧佢哋咧嗰個權力咧就係呢個咧來自呢、這個佢哋能唔能夠由佢哋嚟到去區分係唔係異端咁所以結果咧呢、這個一路發展出嚟咧，一定係變成咧呢、這個所謂迫害呢個異端對呢啲所謂呢個咧唔係正統嘅嗰啲人咧作一個無情嘅迫害啦咁所以教會咧一方面咧就會呢、這個迫害異端，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爭取呢一個國王嘅加冕國王嘅加冕就代表呢、這個咧政治權力嘅爭取啦咁正正就因為要爭取呢個政權咁作為呢、這個重要嘅呢、這個教會事業呢、這個咧，咁咧教會咧其實咧係需要一個好大量嘅財富因為要爭取政權唔容易噶嘛，爭取政權咧件係一件好大嘅事業你要進行一件咁大嘅事咧，就需要好多錢咁所以咧佢哋需要大量嘅財富。教會需要大量的財富這個你現在參加選舉都要很多錢咁樣何況這個中世紀的時期他們要爭取政權需要大量的財富所以這個呢教會呢就承認捐獻給教會的人呢就可以贖罪捐獻給教會這個呢是可以作為這個呢贖罪的工具這個所以中世紀呢有啲所謂贖罪券啦，大家都聽過咁樣呢你捐獻嘅時候呢就可以幫忙贖罪㗎啦呢個咁樣呢就出現呢啲咁樣嘅情況即係呢啲就係中世紀時期大家所救病教會嗰個黑暗啦呢個咁呢所以呢個中世紀嘅教會呢就係由呢、這個世俗化開始呢就跟住咧，慢慢就變成墮落腐化，變成一種罪惡，變成一種罪惡，呢個咁所以中世紀教會佢哋嗰個世俗化，佢哋嗰個墮落同埋罪惡咧，呢、這個除咗頭先講過，就是、因為咧佢哋咧就將上帝咧推到好高好遠，咁淨係。只是得教會可以作為人和上帝之間的媒介咁樣除了這兩個原因之外呢 仲有一個真正嘅根源咧，其實就係中世紀教會世俗化一個呢個所謂真正嘅根源咧，就係呢個羅馬人同埋北方蠻族嘅個權力意志啊。即其實即點解即我哋要討論到呢個咧中世紀教會點解會變得咁世俗化咧，變得咁墮落咧咁樣呢、這個原因固然就因為頭先都講過，因為相上帝推到好高好遠啦呢個遠離開人啦咁跟住咧就教會就將自己作為一個媒介通過佢自己先至可以呢、這個呢、這個同上帝呢個聯繫呢、這個但係咁樣都唔一定咧呢、這個咧咁墮落嘅。咁墮落呢最根源嘅地方就係、是、其實就係人嘅權力意志呢個權力意志咁所以呢個呢呢個權力意志人嘅權力意志再加埋呢一個神性信仰兩者互相夾雜互相糾纏互相利用咁樣呢就變成呢個權力意志就利用咗呢一個神性信仰就進行咗一個對異端嘅殘殺專制獨裁甚至展開咗宗教戰爭添呢個咁樣所以呢個呢呢個中世紀嘅教會呢一路發展就越嚟越差啦呢個最後呢呢、這個就變成一個傷亡無數嘅宗教戰爭呢、這個咁我哋睇返呢個本源呢、這個呢呢、這個權力意志嘅本源呢呢、這個本身其實就同耶穌嘅精神係完全不相干呢、這個我哋睇返最原初基督教嘅精神原本係好好呢、這個咁發展到後來呢其實嗰、那個根源呢嗰、那個罪惡嘅根源係來自權力意志而耶穌嘅精神其實就唔包括講呢個權力意志嘅所以呢個係同耶穌嘅精神係完全唔同嘅呢、這個全不相干好啦咁樣呢、這個我哋睇返歷史呢呢、這個呢中世紀時期教會裏面呢一個神性信仰我哋講過啦中世紀就基督教係神性信仰同埋呢個權力意志嘅互相糾纏夾雜咁呢個神性信仰同我哋呢個世俗慾望嗰種糾纏表現出嚟最大嘅歷史事件就係呢個人人都知道嘅所謂十字軍嘅一個戰爭啦呢個十字軍咧就係為咗要恢復呢、這個回教所佔嘅聖地咁咧就咧就以呢個咧恢復聖地嘅名義咧發動呢、這個宗教戰爭呢、這個所以十字軍東征咧就係一個咧宗教戰爭嚟。而呢個宗教戰爭呢正正就表現出當時中世紀時期嗰啲人一個最大嘅宗教狂熱呢個係一個宗教狂熱嘅表現呢個咁呢種宗教狂熱嘅表現呢佢哋呢其實呢就係想爭取啲乜嘢呢咁十字軍東征佢要爭取嘅係乜嘢呢其實呢就係爭取一個象徵神性嘅一個物質就係所謂聖地啦即係耶路撒冷呢個咁樣呢就係要呢爭奪呢個呢耶路撒冷係咩嚟㗎呢個所謂聖地聖地係咩呀聖地其實去到最後都係一個物質嘅世界嚟㗎嘛一個現實嘅地方嚟㗎嘛呢個咁所以呢個宗教狂熱呢好得意喎最後呢就唔係爭取呢返上去天家咁樣而係呢要爭取一個呢物質嘅好啦咁而呢個參加戰爭嘅人呢呢個呢其實呢有好多唔同嘅人喺裏面呢個發動戰爭嘅人好多時候呢其實呢就是充滿住各種政治經濟權力動機嘅人呢個 即係呢個即係唔係純粹為咗宗教，好多時候啊，呢個發動呢個宗教戰爭咧，好多時候咧之前講過，就是、因為佢係一個權力意志同呢個信仰嘅一個夾雜。咁所以好多時候發動呢個宗教戰爭咧，嗰啲人咧其實正正就係充滿住呢個權力意志，想爭取一啲政治經濟權力啊，動機咧啊未必係宗教啊呢、這個啊。啊，咁所以呢個咧啊，十字軍啊，十字軍東征咧，可以代表住呢個人類啊神聖動機嘅最大現實化啊，我哋叫做啊呢個啊，即係原本啊一個宗教嘅要求啊，應該好神聖啊呢、這個啊，但係佢又變成一個咧嚇、啊、一個好現實嘅動機啊，就係、是、打仗去爭取一啲物質啊呢、這個啊。咁、啊、所以呢個呢、啊、我哋呢、啊、就叫佢做呢個係人類神性動機嘅最大現實化啊，亦都可以係代表下現實動機嘅最大神性化啊，即係令我調返轉講就叫做下呢個現實動機嘅最大神性化啊，呢、這個即係好明顯嘅動機好現實啊，但我哋俾個好神性嘅理由佢啊，咁呢就係呢個現實動機嘅最大神性化。咁所以十字軍東征咧，就係、是、呢個咧啊，依兩者嘅結合啦啊，即係佢代表住嚇呢種嚇啊又神性又現實啊嘅一種結合啊啊咁樣啊，結果就係十字軍嚇、啊、未曾啊能夠達到呢個目的啊，咁樣咧就唔能夠嚇、啊、永遠消滅回教啊啊。亦都唔能夠永遠保存呢、這個啊聖地啊啊呢、這個即係佢達唔到最後嘅目的㗎，結果都嚇呢、啊這個啊咁、啊、即係話呢個神聖動機同現實動機嘅互相糾纏啊，呢種糾纏咧只會越嚟越增加嘅啫啊，我哋見到嚟到啊由十字軍東征到去到而家我哋啊21世紀啊呢、這個啊都仍然啊呢、這個咧。嗰、那個宗教戰爭咧，有基督教同回教啊，或者呢、這個啊，爭奪聖地嚇呢啲咁嘅宗教戰爭咧、啊，依然存在啊，依然咧係同呢一個咧啊政治權力咧係呢個有關啊，所以呢個神性嘅動機同現實嘅動機依然係互相糾纏啊，所以咧呢一種咁嘅糾纏咧，其實只會一路增加落去，而係唔會化解嘅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十字軍嘅結果咧、啊，只係會話俾人知啊，喺外在物質上邊啊，即係呢個所謂物質啊，譬如聖地啊，呢、這個嚇呢、啊這個咁樣嘅物質啊，去追求呢個神性咧，其實係不可能。即係通過呢個十字軍呢件事嘅結果，其實我哋應該睇得到咧啊，想話啊，通過呢一個物質嚟到去追求呢個神性咧，其實係不可能，係虛幻。啊、根本是不得的、啊這個啊、人一定要、啊、轉移要求回、啊、去回人內心、啊、的地方來去建立這個宗教信仰、啊、才可以解決到這個矛盾、啊、即其實一定要、啊、回去這個、啊啊、耶穌最原初的講法、啊、去回人的內心的地方、啊啊嚟到去建立宗教信仰，咁先可以解決到咧呢個所謂呢、這個嚇呢、這個啊神性同現實嘅一個矛盾啊呢、這個啊嗱咁呢個講法咧，亦都係呢個啊黑格爾嘅歷史哲學嘅一個嚇、啊、其中一個智慧嚟噶呢個。好啦，咁我哋見到嚇呢、這個咧中世紀教會嘅墮落啊。咁咧就發展成為呢個咧神性動機同埋呢個現實動機嘅互相夾雜啊！咁喺歷史事件上邊咧就出現呢個所謂十字軍啊東征嗰個失敗啦啊呢、這個啊啊咁樣咧，歷史既然係咁樣發展嘅時候咧，就令到呢個中世紀嘅精神咧啊呢、這個文化精神咧啊唔可以唔轉變啊！因為呢個冇辦法，咁互相糾纏、互相夾雜，結果去到最後失敗都係唔成功嘅，啊，只會增加糾纏，啊，唔能夠化解到嘅時候，啊，中世紀嘅基督呢種基督教精神咧，唔可以唔變， 啊，唔可以唔變。咁樣點樣變呢？咁啊，呢個亦都係啊，大家都聽過嘅嚇。呢個就係開始出現所謂近代文化嘅文藝復興同埋宗教改革啦。啊，呢個嚇文藝復興同宗教改革咧，就係喺呢個咧嚇基督教啊中世紀基督教精神底下咧嚇一個解脱出嚟嘅一種精神。啊，呢個。啊，咁呢個宗教改革咧，啊就係、是、咧，啊要人咧爭取啊到佢人係可以直接信仰上帝嘅，啊宗教改革係要爭取人可以直接信仰上帝嘅權利，啊唔一定要通過教會，唔係一定要通過呢啲牧者，啊人係可以直接信仰上帝嘅。啊！呢、這個啊，宗教改革咧係令人明白到嚇、啊，如果我哋要了解上帝啊，一定要啊求之於個人嘅內心啊。中國人嘅講法就係我哋嘅良心啊。呢、這個啊，咁樣一個人啊係可以唔經過教會啊，佢可以自己直接讀聖經啊，唔需要一定要嚇。啊通過教會的解釋啊，嚟到去讀聖經，人啊教徒個人是可以自己啊去讀聖經啊。咁於是咧啊，呢、這個通過呢個宗教改革咧啊，漸漸咧產生咗嚇啲宗教自由啦啊，開始自由啦啊呢、這個宗教，咁樣咧先至開始慢慢逐漸咧啊回歸到去啊耶穌。啊，嗰、那個精神啊，呢、這個嚇、啊、我哋咁樣先至算係咧嚇，翻到去呢個耶穌嗰個真精神裏邊啦嚇，呢、啊這個啊而且咧啊咁樣先至可以咧啊斬斷咗呢個權力意志同宗教信仰嗰個互相糾纏啊呢、這個啊即係呢個咧，我哋要翻去呢個內心嚇、啊，通過呢個內心嚟到直接了解上帝啊。回歸到耶穌的精神呢先至可以呢不需要通過呢個教會，不需要通過教會呢就可以呢個斬斷咗同呢個權力意志宗教信仰同權力意志嗰種糾纏，咁可以呢將呢個基督教嘅精神呢純粹化咗變成一種呢同呢個權力無關嘅一種精神純粹嘅一個基督教精神咁樣而呢、這個文藝復興都係文藝復興係反對中世紀嘅反對中世紀嘅咁要求呢回復返去到以前呢、這個古希臘羅馬嗰個文學藝術嗰種精神嘅咁所以呢文藝復興呢就係、是、呢要求呢係對呢、這個呢古希臘羅馬嗰個文學藝術呢加以尊重咁喺宗教方面咧，亦都喺呢個所謂神性信仰之外咧，解放出呢個自然嘅人性同埋個性呢、這個即係着重翻講翻人嘅自然嘅人性同自然嘅個性就唔係純粹講一個咧呢、這個神性嘅信仰啦。咁所以文藝復興咧有呢、這個咧古代文學的研究研究呢個古希臘嘅精神啦又欣賞呢個自然美，欣賞人體美對人嘅個性亦都加以肯定對呢、這個人嘅現實世界咧，亦都相對地咧係加以肯定文藝復興之後呢、這個咁所以呢個咧就對呢個人嗰、那個現實肉體裏面的靈魂同埋呢個人格咧，亦都咧能夠呢個加以讚美即係對人嘅個性係能夠加以讚美咁樣所以呢個文藝復興之後咧，就滅咗慢慢咧出現咗所謂泛神論出現咗呢個自然神教呢、這個呢啲咁樣嘅講法，咁呢啲就好明顯就唔係呢個基督傳統中世紀基督教嘅講法啦。呢、這個所謂自然神教咧呢、這個咧就係令到呢個上帝咧內在化喺自然裏邊即係個自然就係神啦所謂自然神咧嘅講法咧就係呢、這個自然就係神 咁樣呢個所謂上帝呢就變成一個呢不干涉自然秩序嘅上帝，唔干涉，上帝係唔會干涉我哋自然秩序，唔會隨便擾亂我哋嘅自然秩序嘅。所以呢喺呢個講法裏面呢，上帝呢淨係負責創造嘅啫，創造咗呢個自然出嚟呢之後呢，呢個自然呢就會自然跟住佢嘅秩序嚟到去運行。上帝呢就唔會再干涉呢個自然秩序裏面㗎啦，咁樣嘅。咁於是呢，人嗰個現實動機、權力、意志呢變成無所作為。上帝變成咁樣嘅時候呢，上帝都唔再干涉啦。咁樣呢，人嗰個權力意志喺呢度呢就唔能夠呢變成呢借助呢個上帝嘅權力呢去改變。所以呢個呢，人嗰個現實動機、權力意志呢唔能夠呢個呢放喺呢個宗教上面呢嚟到去呢個利用宗教利用教會嚟到去發展。唯有另外找第二啲方法去發展啦。咁樣，所以呢個文藝復興同埋呢個宗教改革佢哋呢就開始由文藝復興同宗教改革開始呢重新重視返人嘅良心人嘅內心同埋呢個呢重視返呢個自然嘅現實咁樣呢啲咁樣嘅轉變呢確實就係可以解決到中世紀時期嗰個精神矛盾即係話嗰個呢權力意志同埋呢個宗教信仰嘅互相糾纏即係呢一個轉變呢就比較解決到呢一種呢呢種糾纏咁樣就開啟咗我哋呢個所謂近代文化嘅精神即係令到人嗰個精神呢喺呢個中世紀嘅呢一種咁樣嘅糾纏裏面呢解放出嚟咁呢個就係近代文化嘅新精神咁呢個新精神同呢個整個嘅古典精神嗰個唔同呢就唔係一個要求心靈植根於超現實時空嘅普遍精神相對地係可以叫做呢、這個要求在現實時空特殊事物裏面發現或者實現普遍者的一個精神這個就是說呢即現在我們要講一個近代文化的新精神近代文化的新精神呢就跟古典精神就不同的這個即是這個古典精神即是譬如這個基督教一下呢個講翻呢個中古時期基督教嘅精神咧，佢哋嗰個精神咧係要求咧係植根於呢個超現實時空嘅普遍者，即係要求咧呢個咧個植根於上帝或者咁講呢個超現實時空普遍者就係上帝呢個要求將人嘅心靈咧嗰個根源咧係植根於呢個咧超越的精神这个就是中古时期的一种精神现在这个所谓新的近代文化的精神呢我们是可以说呢是要求在这个现实时空的事物里面去发现一个普遍者即是我们现在就调转了我们就不是呢就要求一个超现实时空的普遍者而是我们呢要求在我們的現實時空的事物裏面去發現這個普遍者所以呢我們人呢就很多時候很著重這個現實的事物希望在這個現實事物裏面呢找到一個普遍永恆的精神所以呢這種講法呢就可以說呢 是對照著中世紀的精神來對講對照著中世紀的精神來對講就是說呢我們人的注意力呢就由這個向著超越普遍的精神的看法呢就轉為向這個現實的特殊個人和自然即是我們的注意力呢原本就只是注意中世紀時期只是注意這個超越普遍的神現在呢就轉向為專注於這個現實的特殊個人 同埋現實嘅自然。咁除咗追求神嘅宗教動機之外咧，更加肯定人喺多方面嘅人生動機啊。咁所以呢個近代精神咧，令到近代文化咧呈現出一個多方面嘅複雜性變得好豐富這個整個嘅文化變得好豐富中世紀時期被限制嗰個人嘅自然嘅本能權力意志向外嘅征服欲都可以盡量表現咁結果咧喺呢個近代嚟講咧，亦都形成咗另外一種嘅人性同獸性嘅糾纏所以咧係複雜亦都豐富亦都咧個係呢個另外一種嘅一種文化精神嘅表現。好啦，咁今日又講到呢度，咁下次繼續，多謝大家。